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方案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划转比例统一为企业国有股权的10%。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下降0.1%。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1省区市2017年前3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3162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7.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5.9%。据菜鸟公司预计，今年双十一预计使用超过1000万个绿色包装，近1000万个快递纸箱得到回收，相当于省出近10万棵树。从今年初到11月，朝阳区新增绿地面积近211万平方米，其中利用腾退空间新增绿地近198万平方米，新增城市公园15处。据悉，京唐铁路、京滨铁路和城际铁路联络线3条铁路部分区段已开工建设，第二批城际铁路项目也正在积极推进，其中京唐铁路有望西延至北京站。北京正式供暖多天以来，96069热线接听量超过2.4万个，通过掌上热力手机客户端、微信等途径报修的居民超过1700个，比去年同期增加1.31倍。近日，鲁迅博物馆展出了22幅有色彩的老照片，这是上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画家屁股列维奇用彩色画笔定格的老北京，这是这些画作近70年以来的首展。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属于1997年的一切都会让人无比怀念。还记得那一年，举国都在欢庆着香港回归；还记得那一年，快乐大本营第一次开播；还记得那些年，手机的功能还不太多，只能收发短信和打电话；还记得那年，泰坦尼克号开始在全球上映。还是学生的赵薇正在拍摄《还珠格格》，那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们听歌还是用9.8块的磁带，也有着太多太多的歌曲让人无法忘记。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的是任贤齐《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人。哦，算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傻傻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去参加了李小杰2017年的全新大碟《把酒倒满》的新闻发布会。这是李小杰暌违乐坛7年后推出的首张专辑了。在现场，李小杰说这是他出道以来最好的一张专辑。那么在现场，我也聆听了李小杰演唱的新歌，可以看出新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曲是运用了新的音乐元素，有了更多的新的尝试，音乐也更加多元化了。而李小杰的音乐世界当中的感情故事是什么样的呢？一起来听到的是这首来自于李小杰演唱的歌曲，新歌《把酒倒满》。 被穿肠的毒药我喝过，如果情是一汪人世间的浑水我淌过，如果我的命运注定坎坷我不会问为什么，如果自暴自弃怨天尤命那不是我，如果你有一双飞翔的翅膀还等什么，如果你的泪水一定汇聚成河你在酿酒吗，如果历经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果历经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把酒倒满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所有烦恼想都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幸福的人请举手跟我走，什么，如果你的泪水已经汇聚成河你在酿酒吗，如果历经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如果历经磨难受尽挫折老天还依然不放过我，那么就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把酒倒满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所有烦恼想都来得个不醉不休，我不想再问君有几多愁，幸福的人请举手跟我走，幸福的人请举手

每个当下都是他们用尽全力爱你的时刻。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要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第一次握你的手，指尖传来你的温柔。每一次深情眼光的背后，谁知道会有多少愁，多少愁。 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 星球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据中央气象台环境气象公报，这两天京津冀中南部地区空气污染扩散气象条件较差，中南部有轻度霾。21号扩散条件转好，雾霾天气减弱消散，公众出行请注意适当防护。京东供暖季，负责北京民用煤生产供应的金泰集团已全面停止城六区和南部平原地区民用煤供应，标志着金泰集团持续了68年的京城民用煤供应历史画上了句号。刚刚结束的2017年，天猫双十一创下了8.12亿个物流订单的新纪录，这其中绿色包裹成了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今年是二机场成立120周年，老厂也将正式启动改造转型，老厂房将在明年1季度彻底停产，而老厂房内的示范区也已经率先启动改造，变身文创园区，预计明年3月改造完成。北京市装配式建造公租房项目获得住建部公布的2017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同时北京市成为住建部认定的第一批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北京市10月优良天数比例为80.6%，PM2.5 浓度为57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32.1%。今年双十一期间，国外用户通过电商平台海淘的商品比往年都要多。从首都机场的货运来看，今年的双十一俨然已经从全民购物节演变成了全球购物节。吉利重磅宣布收购美国最大的飞行汽车公司，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全球首个拥有飞行汽车的国家。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天气越来越冷了，估计很多开车多年的老司机早上开车之前都要进行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以前的汽车大多采用的是传动式的长连杆，发动机的转速比较低，使用的润滑油也是根据当时所处的季节而定的。如果不原地热车，化油器不会工作，油门也踩着不顺畅，开起来非常不舒服。而现在汽车发动机结构和机油的润滑质量已经比从前有了大大的提高，采用的是短连杆的传动，机油也是四季通用的，因此原地热车的环节自然就可以省略了。原地热车其实对于现在来说有很多的不好的地方。第一，原地怠速的时候热车，发动机控制力会相对粗糙，因为发动机在原地怠速的时候，很多发动机元件都在轻微的颤动，尤其是电控的环节更难控制，从另一个层面增加了其工作量。第二，怠速热车的时候，积碳产生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发动机不运动，燃烧室等地方的油和气体燃烧不充分，自然而然发动机积碳就会增多。第三，原地热车会比行走热车慢很多，时间花得更多。根据专家给出的意见，自动挡的车启动之后10秒之内一定要走车，手动挡的车30秒之内也要走。在行走的状态下热车，其实对于发动机还有保护的作用，转速只要不超过2200转，速度不是很快，这样热车可以让发动机燃烧室内的汽油和气体充分燃烧，减少积碳的形成。所以说点火就走危害大吗？其实真不大，机油从车辆启动到流向全车也就是3到4秒的事情。经典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记住了，原地热车1分钟足矣，别没完没了的热车，那样效果反而不好了。 想这脸会变富庸，从未期望做梦一天可上太空，

这句话在扎尕那同样适用，因为春天扎尕那的清晨美到让你无法想象，整个扎尕那的上空都被朦胧的雾气包围，站在山脚向上看，仿佛置身于蓬莱仙境。此时的扎尕那呢，是无数摄影师心生向往的拍摄地，甚至许多的摄影师为拍到扎尕那的清晨而早早的起床，生怕错过它短暂的美丽。夏天的扎尕那呢，生机勃勃，除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这里还是油菜花的天堂。山腰上，藏寨前后，处处都能看到金黄灿烂的油菜花海，铺天盖地，仿佛包围了整个石头城。秋天的扎尕那，真实的风景或许比《爸爸去哪儿》拍摄到的画面还要美。此时的扎尕那呢，漫山遍野都是五彩的丛林，处处可见绚烂的黄叶，或许这就是老爸萌娃们为何迷醉的原因吧。天高云淡的气候，绚烂多彩的秋叶，再加上纯净辽阔的雪山，景不醉人，人自醉。冬天的扎尕那呢，少了其他季节的色彩，却多了几份祥和与宁静。一落雪，扎尕那就变成了纯净无瑕的世界，白雪覆盖了山林，覆盖了藏寨，整个扎尕那看上去就犹如一幅巨大的中国水墨画。除了美丽的风景呢，这里还有淳朴善良的藏民，憨厚的微笑，黝黑的皮肤，再加上脸上那抹纯粹的高原红，让你不由得在心中升起一种敬畏之情。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藏民们却没有丝毫的抱怨，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从来没有那么复杂，简单平安就是幸福。这里就是扎尕那，一座遗落在大山里的世外桃源，这里没有喧嚣，也不繁华，却让人有说不出的满足和心安。如果你想寻一处清静，那不妨就来到扎尕那吧。九六九旅行者，我是泽林，我们下期见。结束时候，